大家好，我是中兴大学爱卷团队，我是多姿，很开心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关于我们的一切。那在上一集我们提到了我们的计划，其中云扮演着很重要的部分，所以今天我们想来聊聊关于云是如何影响地球温度的。讲到云，则不可不提到气旋胶体。那气旋胶体是什么呢？气旋胶体是一种微小的液体，或是悬浮于空中的固态颗粒，主要来自于灰尘、浪花岩、生物质的燃料，就是转化大气中的粒子。气旋胶体无所不在，它们会在高污染的都市中遮蔽阳光。最重要的是，它们是层云的种子，没有云就没有水，气候就会变得更热，以至于生命无法生存。在高气旋胶体浓度下形成的云含有比平常更小且更多的小水滴，因此这些小水滴具有很大的总表面积，可以使太阳光反射，所以受污染的云的反射率就会大于未受污染的云的反射率。由于21世纪初的气旋胶体排放与工业化前的条件相反，这种反射率的增强对地球气候产生了明显的降温作用。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，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上我们的粉丝专页询问，想要更进一步了解我们，别忘了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哦，拜拜。